你好，我是龚文学。今天我想跟你聊一聊编译器的前端工具，用 Atlas 生成词法与语法分析器这个话题。在前面的课程中啊，我重点讲了词法分析与语法分析，在例子中提到的词法和语法规则也是高度简化的。虽然这些内容便于理解原理，也能实现一个简单的原型，但在实际应用中却是远远不够的。在实际应用中啊，一个完善的编译程序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毕竟我们的课程是非常重视实用的，一定要让你在实际需求中用起来才行。比如在词法方面呢，数字要能支持浮点数以及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的格式，字符串要能支持转义字符，标识符要能支持 Unicode， 要能支持行注释和跨注释等等。而在语法方面呢，编译程序要支持除了算术运算之外更多的运算，包括关系运算、逻辑运算等等，并处理好它们的优先级。除此之外，还要支持 if、while 这样的流程控制语句，要支持作用域和函数，以及面向对象特性等等等等。如果让编译程序实现上面这么多工作完全手写的话，效率肯定是有点低的。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提升效率呢？答案是借助工具。编译器的前端工具有很多，比如 Lex 以及 GNU 的版本叫 Flex， Yak 以及 GNU 的版本 Bison， Java CC 等等，这些呢你应该都了解。那么你会问了，那为什么我们这节课只讲 Atlas 不选别的工具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 Atlas 能支持更广泛的目标语言，包括 Java、 C Sharp、 JavaScript、 Python、 Go、 C++、 Swift，无论你用上面哪种语言，都可以用它生成词法和语法分析的功能。而我们这个专栏就使用它生成了 Java 语言和 C++ 语言两个版本的代码。第二个原因呢，是 Atlas 的语法更加简单，它能把类似做递归的一些常见难点在工具中解决，对提升工作效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关于这一点，你会在后面的课程中直观的感受到。那么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了解 Atlas， 然后能够使用 Atlas生成词法分析器与语法分析器。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会带你借鉴成熟的词法和语法规则，让你快速成长。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课程，先来了解一下 Atlas 这个工具吧。 Atlas 呢是一个开源的工具，它支持根据规则文件生成词法分析器和语法分析器，它自身是用 Java 实现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工具，那你首先要做的就是下载它，然后根据说明做好配置。在文稿里我提供了下载的连接，当然呢，你还需要配置好机器上的 Java 环境，可以在 Oracle 官网找到最新版本的 JDK。 我自己用的是 Mac， 所以就用 Mac OS 平台下的软件包管理工具 Homebrew 安装了 Atlas， 它可以自动设置好 Atlas 和 grun 两个命令。不过你要注意，需要把 Atlas 的 Java 文件设置到 Class Path 环境变量中，这样才能顺利编译所生成的 Java 源代码。 GitHub 上还有许多可供参考的语法规则，在文稿中我也放了链接，你可以下载到本地硬盘随时查阅。现在呢，你已经对 Atlas 有了一定的了解了，也知道如何安装它了。那么接下来我带你实际用一用 Atlas， 让你用更轻松的方式生成词法分析器和语法分析器。首先是词法分析器，你可能对 Atlas 还不怎么熟悉，所以我带你使用前面课程中你已经比较熟悉的那些词法规则，让 Atlas 生成一个新的词法分析器，然后再带你借鉴一些成熟的规则文件，把词法分析器提升到更加专业和实用的级别。 Atlas 是通过解释规则文件来生成编译器的，规则文件以 G4 结尾，词法规则和语法规则可以放在同一个文件里。不过为了清晰起见，我们还是把它分成两个文件，先用一个文件编写词法规则。为了让你快速进入状态，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练习预热一下，创建一个 hello.g4 文件，用于保存词法规则，然后把之前用过的一些词法规则写进去，包括关键字啊、字面量啊、操作符啊、标识符啊等等。你会看到规则的书写格式是你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们在前面的教程中基本上用的也是这种格式。你还会看到每个词法规则都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这是 Atlas 对词法规则的约定，而语法规则是以小写字母开头的。这每个规则呢都是我们已经了解的政策表达式啊，很好理解。接下来我们来编译词法规则，在终端中输入命令， atl hello.74。 这个命令是让 atl 编译规则文件，并生成 hello.java 文件和其他两个辅助文件。你可以打开看一看文件里面的内容，接着用 javac 新.java 的命令编译 hello.java， 结果会生成 hello.class 文件。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词法分析器。接下来我们来写个脚本文件，让生成的词法分析器解析一下。在这个测试脚本中，有一个变量声明及初始化语句，有一个 if 语句，里面还用到了一个表达式。我们将上面的脚本传成 hello.play 文件，然后在终端输入命令 grun hello tokens 杠 tokens hello.play。 grun 命令呢，实际上是调用了我们刚才生成的词法分析器，就是 hello lay， 打印出对 hello.play 词法分析的结果。这个结果我放在文稿中了，从结果中你能看到我们的词法分析器把每个 token 都识别了，还记录了它们在代码中的位置、文本值、类别。上面这些呢都是 token 的属性。我来举个例子让你直观的感受一下。来看看第二行的方括号 at 1逗号4冒号6等于 age 间括号 id 然后是1冒号4。其中 at 1是 token 的流水编号，表明这是1号 token。4冒号6是 token 在字符流中的开始和结束位置。age 是它的文本值， id 是它的 token 的类别。最后的1冒号4表示这个 token 在源代码中位于第一行第四列。现在我们已经让 atl 顺利的跑起来了，接下来让词法规则更完善更严密一些吧。怎么做呢？当然是参考成熟的规则文件啦。从 atl 的一些示范性的规则文件中，我选了 java 的作为参考。先看看我们之前写的字符串字面量的规则，我们的版本相当简化，就是在双引号中可以包含任何字符，可这在实际中不大好用。为啥呢？连转译功能都没提供。我们对于一些不可见的字符，比如回车要提供转译功能啊，比方说斜杠 n。 同时如果字符串本身有双引号的话，也要将它转译，比如斜杠啊双引号。 Unicode 也要提供转译，最后转译字符本身也需要转译，比如两个斜杠。下面这段内容是 Java 语言中的字符串字面量的完整规则，你可以看一下文稿，这个规则就很细致了，把各种转译的情况都考虑进去了。在这个规则文件中， fragment 指的是一个语法片段，是为了让规则定义更清晰，它本身并不生成 token， 只有 string literal 规则才会生成 token。 当然了，除了字符串字面量，数字字面量标识符的规则也都可以定义得很严密，但是这些规则写出来都比较长，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如果感兴趣，我推荐你在下载的规则文件中找到这些部分看一看。你还可以参考不同作者写的词法规则，体会一下他们的设计思路，和高手过招会更快地提高你的水平。我也拷贝了一些成熟的词法规则，编写了一个 commonlexer.g4 的规则文件，在文稿中放了链接。这个词法规则是我们后面工作的基础，它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专业实用的程度。待你借鉴了成熟的规则文件以后，我想穿插性的讲解一下在词法规则中对 token 归类的问题。在设计词法规则时，你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词法规则会更加完善的。在前面练习的规则文件中，我们把大于等于、大于、小于都归类为关系运算符，算作同一类 token，而加、乘等都单独作为另一类 token。 那么哪些可以归并成一类，哪些又是需要单独分开的呢？这主要取决于语法的需要，也就是在语法规则文件里是否可以出现在同一条规则里。它们在语法层面上没有区别，只是在语义层面上有区别。比如加法和解法虽然是不同的运算，但它们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条语法规则中，它们在运算时的特性完全一致，包括优先级和结合性。乘法和除法也一样，也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条规则中。你可以把加号和减号合并成一类，把乘号和除号合并成一类，这是可以的。或者把这四个运算符每个都单独作为一类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加号和乘号作为同一类，因为它们在算术运算中的优先级不同，肯定出现在不同的语法规则中。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第二讲做词法分析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分析了词法冲突的问题，也就是标识符和关键字的规则是有重叠的， 艾特勒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很简单，他引入了优先级的概念。在艾特勒的规则文件中，越是前面声明的规则，优先级越高，所以我们把关键字的规则放在 ID 的规则前面。算法在执行的时候会首先检查是否为关键字，然后才会检查是否为 ID， 也就是标识符。这跟我们当时构造有限自动机做词法分析是一样的，那时我们先判断是不是关键字，如果不是关键字才识别为标识符。而在 艾特勒 里，仅仅通过声明的顺序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省了很多事儿啊。再说个有趣的题外话，之前国内有人提中文编程语言的概念，也就是把语法中的关键字采用中文，比如 if 改写为中文的如果， then 改写为中文的那么等。他们似乎觉得这样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啊，我不太同意这种想法。别的不说，用中文写关键字和变量名需要敲入更多的字符，有点麻烦。中国的英语教育很普及，用英语来编写代码其实就够了。不过你大可以试一下，让自己的词法规则支持中文关键字，比如把 if 的规则改写成同时支持英文的 if 以及中文的如果，再把测试脚本 hello.play 中的 if 也改成如果，写成如果 age 大于等于啊，一个加法表达式，那么等样等样等样。那么重新生成词法分析器并运行，你会发现输出中有这么一行，花括号5 14冒号15等于如果，然后接括号 if， 然后2冒号0。这个 token 的文本值是如果，但类别仍然是 if。 所以想要实现所谓的中文编程语言，把 C Java 等语言的词法规则改一改，再把编译器重新编译一下就行了。题外话过后，接着收回我们的话题。现在你已经知道如何用 Antle 来做一个词法分析器，还知道可以借鉴成熟的规则文件，让自己的词法规则变得更专业更完善。那么我们再继续试着用 Antle 生成一个语法分析器，代替之前手写的语法分析器吧。这一次的文件名叫做 playscript.g4。 playscript 是为我们的脚本语言起的名称，文件开头是这样的， grammar playscript， 这是说这个规则啊叫 playscript， 然后是 import common lexer， 也是导入我们之前已经定义好的那个词法规则文件，然后把之前做的语法定义放进去。Antle 内部有自动处理左递归的机制，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把语法规则写成下面的样子。好，看文稿，我们分成了表达式、赋值表达式、加法表达式、乘法表达式等几个优先级，在每个表达式的规则中都去调用下一级的表达式，以及递归的调用自身。比如加法表达式要么展开成一个乘法表达式，要么是一个加法表达式加上或者减去一个乘法表达式。那么可能你会问了，既然 Antle 可以不管左递归问题，那之前我们为什么要费力气去解决它呢？那是因为当你遇到某些问题却没有现成工具时，那还是要用手工的方法去解决的，而且有的工具可能没有这么智能，没有这么好使，你需要写出符合这个工具的规则文件，比如说不能有左递归的语法规则。还是那句话，懂得基础原理会让你站得更高。我们继续运行 Antle playscript.g4啊，把它这个规则文件编译一下，然后用 Java C 啊，星点 Java 啊，把这个 Java 文件也编译一下，生成语法分析器，然后测试一下生成的语法分析器。G run Antle test 点 playscript expression 杠 GUI， 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测试 playscript 这个类的 expression 方法，也就是解析表达式的方法，结果用图形化界面显示。然后呢，我们在控制台界面中输入age 加10乘以2加10这样一个语句，最后输入 Ctrl-D。 其中 Ctrl-D 是按下 Ctrl 键的同时按下 D， 相当于在终端输入了一个 EOF 字符，即文件结束符号。当然你也可以提前把这些语句放到一个文件中，把文件名作为命令参数，之后语法分析器会分析这些语法并弹出一个窗口来显示 AST。 你看看这个 AST 可以看出来，这个 AST 完全正确，优先级和结合性也都没错，所以 Antle 的生成的语法分析器还是很靠谱的。以后你专注写语法规则就行了，可以把精力放在语言的设计和应用上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告一段落了。今天我带你了解了 Antle， 并用 Antle 生成了词法分析器和语法分析器。 有了工具的支持，你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编写词法和语法规则上，提升了工作效率。除此之外，我带你借鉴了成熟的词法规则和语法规则，你可以将这些规则用到自己的语言设计中。采用工具和借鉴成熟规则十分重要，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能让自己更快成长。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会带你快速实现报表工具啊、 SQL 解析器啊这种需要编译功能的应用，那时你就更能体会到用编译技术实现一个功能的过程是非常高效的。与此同时，我也会带你扩展更多的语法规则，并生成一个更强大的脚本语言解释器，这样你就会实现流程控制语句，接着探索函数、闭包、面向对象的功能啊，这样的实现机制。几节课之后，你的手里就真的有一门不错的脚本语言了。那么今天我们既然介绍了 Atlas 这个工具，你有没有使用类似工具的经验呢？在使用过程中又有什么心得或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写下你的心得和问题。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当然了，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